有个睡袋的话，那会更加保暖。 对啊， 嗯， 另外呢，这个露营最大的乐趣，我觉得没有之一，那就是吃 啊， 对吧？ 对， 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一个小卖部，你可以买到薯片 啊，是 泡面之类的这种很基本的东西。 对， 但是您自己可以带很多东西来， 嗯， 这里可以烤东西吃， 这里必须可以烤肉， 啊、 对。不烤肉不可以， 不烤肉那一方都 不 高兴、啊、 不高兴、 啊、 必须可以烤肉、 啊、 而且在这种山林里烤肉、啊、那个味道是跟咱们自己在家烤是不一样的、嗯、 对，您可以带上除了肉以外您自己喜欢的香肠、啊、 没错，对，蘑菇， 对，先是吃这个大虾的这个 哦，是，对， 您可以来韩国买点这个活的大虾、 哦、 去这个，如果您来首尔的话，陆良金水产市场、 是， 国内朋友大家都知道吧，去买这个活的大虾， 没错、可以带过去 啊、哦，是，再配上点啤酒之类的。 哦，天哪， 这是人间仙境吧？ 人间仙境， 啊、 真的。 对，而且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具体内容真的是不是介绍不完。这个晚上您可以看繁星 啊、哦， 对吧？ 没错，没错， 晒着月光，一大早的时候，这个太阳光出来的时候，您想象一下，没有电的地方，没有灯，完全黑夜之后的阳光， 期盼着， 您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 没错，没错， 真是太好了， 真太好。 您还是自己去体验一下， 嗯、 然后您把您的这个感受可以反馈一下， 是， 发微博、发微信什么的。 没错。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的嘉平净盘分校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啊，真的是希望您能够去到当地旅游一下的。那我们下期呢会继续带您去到金浦艺术村来逛一逛。那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辛苦丽华的介绍了，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여름밤시원한가을바람난여전히잠에들기가쉽지않아뒤척이고있어내가계획했던것유난히뜨거웠던너뭐하나라도내걸로만들기어려워또시간이되겠지 yeah, yeah, 또시간이되겠지 yeah.벌써1년이 yeah. 벌써한달이 yeah. 벌써하루가추억할시간도없이빨리지나갔고내게는또새로운고민거리들로단한시간조차못버티고있어마른입술이뜯겨아직도적응을못했어이런감정은지나가버리면그만인데모르겠어지나치는방법 girl 억지로감은눈을떴을때내일모레였으면좋겠는데 It takes time 지나간여름밤시원한가을바람난여전히잠에들기가쉽지않아뒤척이고있어내가계획했던것유난히뜨거웠던너뭐하나라도내걸로만들기어려워또시간이되겠지 yeah, yeah, yeah, 또시간이되겠지 yeah, yeah. It takes time 시간이되겠지 It takes time 시간이되겠지 yeah, yeah. It takes time 시간이되겠지 It takes time 시간이되겠지언제쯤이면괜찮아질까알면서도자꾸반복하는질문괜찮냐고들을때마다표정은점점굳어지는기분시간이들겠지라고적었다가지우고힘들다라고써소원이있다면아무생각없이잠들고싶어시원한여름노래들은희망고문이었고오랜만에갈색이갈란해서나는귀엽고시계만쳐다보고있네얼마나걸리라품이길래이제는돌아갈수없어도여전히난그자리에서있어흩어져있는시간속우리와다시잊힐순없을까많은시간이흐른뒤그때야우린알겠지 yeah. 내가계획했던것유난히뜨거웠던너뭐하나라도내걸로만들기